欢迎各位网友嚟到 MIHK 2023年嘅压轴嘅最后一集嘅呢一个嘅节目《香港奇案》啊，宽长三郎虐杀女公关案嘅第三集大结局。咁啊，一直也睇晒咁多集嘅老友记，咁我喺度咧就系同大家讲声就系 Thank you very much， 咁啊多谢大家嘅继续呢一个嘅支持。咁啊，之前出嘅呢几集咧，咁大家嘅口碑就非常之好啦。咁啊，亦都系即系鼓励我继续啊，系为今集嘅呢一个大结局，为呢单嘅吓香港曾经发生过一间咁残忍嘅谋财害命嘅案件吓，专门对一啲嘅弱势社群啊，同埋一啲嘅吓宽敞工作嘅性工作者嘅女人啊，施以呢一个嘅毒手。咁啊，究竟呢单嘅人渣啊，点解可以会做到啲咁丧尽天良嘅呢一个嘅事件嘅咧？犯案嘅时佢哋嘅心态系究竟系乜嘢嘅呢一个嘅 attitude 啊，咩嘅呢一个嘅想法呢？点解可以呢？就系完全冇恻隐之心、同理之心吓，会对呢啲咁嘅弱势社群呢就施以呢一个嘅毒手。咁但系亦都好奇怪地吓，虽然佢哋系专门针对啊、残杀啊、呢啲嘅宽敞工作嘅以肉体换取金钱嘅呢一个嘅性工作者，咁啊，但系佢哋又点解系会放过呢一个嘅银泉桑拿浴里面嘅一个嘅骨长技师阿燕放过佢一命呢？咁大家都可能好想喺呢一集嘅大结局里面咧，了解一下呢一集嘅系嘛啊斗党打劫强奸禁锢性虐一个嘅仲要杀人灭口嘅呢一班嘅残暴分子，究竟佢哋嘅心路历程系乜嘢嘅一回事？嗱，重温翻上集嘅第二集嘅结尾嘅时候，我哋主要就系讲到一个嘅疑凶吓，一个嘅陈家俊同埋佢一个嘅同党，系由细玩到大嘅一个屋村大嘅一个嘅朋友，系梁思礼吓，约啊一个嘅外号叫阿力嘅呢条嘅友仔啊，两个吓分别咧就系俾人咧就系捉到吓，即系证据确凿啊，就系揾埋呢一个嘅尸首啦，就系呢一个吓杀死一个嘅卡拉 OK 工作嘅一个嘅女士，系一个嘅余慧文。同时之间亦都是非法禁锢强奸打劫一个嘅骨墙里面嘅一个嘅技师阿燕。咁啊，而呢一个嘅梁思礼被捕之后吓，佢亦都咧就系将所有嘅一啲嘅案情咧就系坦白咧就同差人咧就系讲晒，咁啊希望咧就作为一个嘅控方证人，指证啊佢由细玩到大嘅呢一个嘅老友啊陈家俊吓，英文名叫做 Peter 嘅呢条嘅禽兽啊。咁但系同时之间呢一个嘅梁思礼咧，阿力咧亦都系死口否认咧，佢自己有份咧就系同啊之前啊吓喺呢一个嘅大屿山嘅呢一个嘅海边啊，系揾到啊呢一个嘅女浮尸谭银杏啊，喺呢一个嘅尸首吓，佢话咧就系完全唔关佢事，佢冇份参与吓，即系唔知道吓呢一个嘅陈家俊同边条嘅蛋散就系火拍埋一齐咧，就系杀害呢一个谭银杏。更加吓，佢细神劈完讲啊，佢同呢一个嘅旺角嘅东方皇宫啊，呢一个嘅夜总会里边呢一个嘅张华美女 P.R. 啊失踪案啊，系完全咧就系吓系冇任何嘅呢一个嘅关联。但系同时之间，佢都系透露过呢一个嘅陈家俊未揾佢之前啊，做呢啲嘅打劫啊，呢啲嘅宽敞女子啊，非礼佢哋啊，强奸佢哋啊，仲系老人勒索啊，禁锢佢哋啊，威逼佢讲呢啲 ATM 嘅呢一个嘅 password 嘅出嚟嘅时候咧，佢已经咧就有一个嘅同党咧，就同佢咧就一齐咧就系斗党嘅一个犯案。咁啊，只不过佢同之前个同党咧就好似唔系好咬完，咁啊见到啊放翻出嚟。又同佢啊顶个罪吓，即系帮佢就顶咗一条嘅长私藏呢一个嘅电枪嘅呢一个嘅案件，吓谂下有啲咩嘅大茶饭，吓两兄弟咧就即系可以咧就系吓去谂下计仔，又可以吓即系发泄佢哋嘅性欲，啊嚼下呢啲嘅免费鸡，又可以啊即系惩罚下佢哋吓，等佢哋咧就吓唔好够胆啊再做呢啲啊以肉体啊出卖灵魂啊吓攞取呢一个嘅金钱嘅呢啲嘅咁低贱嘅呢啲嘅工作。咁啊，當然啊，依個細估唔到啊！阿梁思禮就話：我估唔到，佢以為話，即係話啊，將佢哋殺人滅口，等佢哋唔會告發我。點知係真係係真嘅，係有啲咁嘅依啲嘅殘暴嘅行為出咗嚟，佢真係始料不及啊！仲要啊，利用佢喺依一個嘅監獄裏邊學識嘅依一個嘅木工嘅依一個嘅技術，然後將依一個嘅卡拉 OK 嘅依一個嘅女 PR 係余慧文咧，就私尋依一個嘅性滿殼，等佢浮唔到翻上嚟。 咁啊，详情啊，大家都可以睇翻上集嘅呢一个嘅香港奇案啦。好啦，而家捉到呢两件嘅蛋散，分别系25岁嘅陈家俊同埋呢个22岁嘅梁思礼阿力，差佬就已经系控告佢哋啊喺几项嘅唔同嘅呢啲嘅罪行啦。包括喺2月17日1997年杀害系一个谋杀一个嘅24岁嘅卡拉 OK 嘅一个嘅伴唱女郎余慧文，亦都喺一个嘅啊1997年嘅1月21日啊非法禁锢同埋一个嘅强奸喺一个嘅27岁嘅骨长女子阿燕，同时之间喺一个嘅1月23日啊带到去一个嘅弥敦道嘅589号嘅广东银行里边咧，威逼佢咧就系禁机啊 lap 咗佢一个嘅18000蚊嘅一个嘅现金。咁而呢个阿梁思礼咧就全部承认晒呢啲嘅所有嘅呢啲嘅控罪。咁但系咧佢就要求差人咧就系我唔系谋杀佢噶，你最多顶笼都系告我误杀嘅啊咁样嘅呢一个嘅情况。咁亦都咧希望咧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系嘛，即系讲晒所有佢知无不所有知道都要讲系嘛，全部都系畅所欲言，将佢所有知道关于呢一个嘅陈家俊犯嘅呢啲嘅劣行啊，全部佢将呢个罪行啊话晒俾呢啲嘅差人听，希望咧就可以转为一个污点证人啊，将佢嘅呢一个嘅判刑咧就系减轻啊咁嘅情况。咁啊，当时嘅呢啲嘅差人系嘛，即系亦都系盘问呢一个嘅陈家俊啦，希望佢可以喺佢口上面咧就攞到更加多嘅呢一个嘅资料，了解一下系咪仲有一个嘅同党吓，即系杀害呢一个谭文杏同埋呢一个嘅张华美。因为同时之间曾经攞过佢两个嘅老友记嘅呢一个嘅拼图啊，去俾一啲嘅夜场嘅妈咪去认人啊，或者其他啲小姐去认人咧，大家得出嚟咧都唔系一个 anonymous 一致通过嘅一个嘅口径啊，认出佢哋两个，总系咧有啲人话唔系好似，有啲人咧就话唔系佢哋嚟嘅，咁啊，所以咧就有一个 possibility 咧，陈家俊会有另外嘅一个嘅同党啊，同佢一齐咧就去犯案。我哋先讲讲呢一个陈家俊啊，点解吓？佢有咁樣咁憎恨一啲嘅啊女性嘅呢一種嘅 attitude 就出現咗嚟啦。我哋上幾集都有講過，陳家俊曾經係私藏呢一個嘅電槍，咁啊亦都係犯過一啲嘅偷竊嘅一啲嘅罪行，亦都有案底啊，曾經亦都係入過呢啲嘅監倉啊各方面嘅嘢，咁啊。自從佢俾人哋咧就落 charge 控告佢一個私藏一個嘅電槍之後咧，咁亦都係走佬到去一個澳門做過一個嘅搭馬仔，亦都喺唔同嘅夜場咧就係工作過。咁啊喺夜場工作嘅時候咧，佢坦白咧就係同一啲盤問佢嘅心理醫生咧就有講過嘅心路歷程，佢就非常之痛恨啊喺寬場裏邊佢見到嘅呢啲嘅女性。咁啊，點解佢會咁憎恨呢啲嘅女性咧？咁原來同佢嘅破碎嘅家庭咧，亦都有一啲嘅唔同程度嘅一啲嘅關係。佢自細就係喺一個父母離異嘅家庭裏面咧，就係長大。媽媽好早就離佢而去，咁亦都喺一個嘅破碎家庭裏面咧，就係得唔到足夠嘅呢啲嘅母愛啊、關心啊咁嘅情況。咁對女人嘅一個嘅憧憬咧，就好唔明白點解媽媽會走咗咧？會唔會媽媽因為係背夫偷看一个嘅出边有情夫啊，等佢爸爸就顶唔顺佢啊，然后咧就系同佢咧就依一个嘅离异，咁会唔会因为系咁样嘅依一个情况之下咧，佢对嗰啲任何嘅一啲嘅女人啊，系嘛唔守妇道吓，唔对佢贞操啊、贞节啊睇得好紧嘅，系胡乱咁同人哋发生依一个嘅性关系嘅，甚至无攞佢嘅肉体咧就系去出卖啊吓，然后会换取金钱嘅女人就特别厌恶，咁佢有冇个 possibility 咧？可能佢阿妈真系以前真系做鸡都唔定。系嘛？即系或者系因为佢老豆发觉佢阿妈啊从事呢个不良嘅勾当，系去赚钱，咁而咧就系踢佢出门，就同佢离异咗，咁佢就冇办法咧就享受呢一个嘅母爱。咁而佢对任何一种咁样嘅呢一种嘅女人啊吓吓，唔理家庭啊，唔理亲情啊，系为咗去搵钱啊，金钱至上啊，甚至无俾人哋狂屌啊，换取呢啲嘅金钱咧，就觉得好嗤之以鼻。又或者是面对啲咁嘅女人咧，佢好鄙视佢哋。佢唔系一个正常嘅女人，正常嘅女人系唔应该睇个贞操咧，就睇得咁轻贱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就因为佢自细就真系特别仇恨吓，唔理家庭，出咗去背夫偷看，或者佢阿妈吓背弃咗佢哋，抌低咗佢哋吓，即系唔理吓，即系佢对呢种嘅女人啊荒诞形骸，系对呢一个嘅家庭观念特别薄弱，系嘛，唔守妇道，唔讲贞操，成日俾老六母佢老公带嘅呢啲女人咧就特别仇恨，咁啊有可能有一个咁嘅先天嘅呢一个嘅潜意识。 咁而佢亦都非常之渴望母爱。咁而当佢见到呢一个嘅阿燕啊，吓即系好温柔啊，好婉转啊，即系诶俾佢哋监禁锢嘅时候啊，任佢哋淫虐啊，即系好听话，即系出现咗某一种嘅感觉、就是，就系吓点解呢个人对我哋千依百顺，唔反抗吓，唔、啊、对我哋即系用暴力啊，又或者即系我哋点样去折磨佢、糟质佢嗰阵时，佢都逆来顺受啊！哇、啊，呢种嘅有啲嘅传统啊，亚洲女人啊，即系含辛茹苦系嗰种嘅呢一个嘅态度啊，更加见到佢吓、啊，即系喺农历新年里边吓，俾佢拉 supper 佢食嘅时候，食碗一遮嘅呢一个嘅出前一丁啊，呢一个嘅公仔面啊嘅时候，见到呢一个嘅贺年广告嗰张天真活泼吓、天真烂漫嘅小朋友吓、啊、欢欣喜庆嘅嗰种样子嗰阵时，佢竟然一时间感触。好害怕以后见唔到佢自己嘅呢一个嘅小朋友，好担心啊！以后嘅小朋友孤苦伶仃系嘛，好担心吓佢同阿力啊杀咗呢一个嘅阿燕之后，阿燕冇办法照顾佢嘅呢一个嘅儿子，而佢嘅儿子之后冇咗母爱之后长大，希望惊佢担心佢误入歧途学坏系嘛，冇人理咁好咧，就系一个嘅心碎而留下呢一个伤心之泪。咁所以呢一个嘅陈家俊突然之间见到啊，原来呢一个阿燕。虽然抛个身出嚟做，啊，同佢喺呢一个嘅骨场嗰阵时候已经又打飞机，又依样嗰样啊，即系又揸揸摸摸 body massage， 乜都做 Q 晒嘅时候，啊，估唔到原来佢眼中吓呢一个人尽可夫吓，系马攞条宾州都玩得嘅呢一个嘅女人，竟然有一个嘅爱锡子女，啊，即系谂一谂，会唔会阿燕真系为世所逼，生活逼人，为咗要吓、啊、要养大自己个仔，牺牲自己嘅肉体？点都要个仔有过啲温饱啊，同埋啲嘅富足嘅呢啲嘅生活，突然之间感到呢一个嘅母爱嘅呢一个嘅伟大而放弃佢咧。咁所以喺咁多嘅呢一个嘅互相嘅情绪交战啊，啊反复啊，亦都系啊曾经杀过人啊，即系佢亦都坦诚讲过喺呢一个嘅夜晚里边嘅时候咧，啊谂翻起一啲吓俾佢杀咗嘅啲嘅死者嘅呢个面孔咧，啊唔系咁窝赖啊，吓即系有一啲嘅惊吓啊，夜晚会起身啊，会害怕、发噩梦啊，如此类推。突然之间，佢有一个唔想再杀人嘅呢一个嘅吓藉口。咁啊，我自己又觉得咧，佢可能一直以嚟咧都受紧一啲嘅良心嘅一啲嘅煎熬吓，但系吓即系亦都一个嘅精神上面、性格上面一个嘅分裂嘅一种嘅呢一个态度。一时之间吓，即系好憎恨呢啲嘅女人，觉得要俾教训佢哋，会虐待佢哋，会残杀佢哋嘅时候。佢嘅感覺就可以幫呢個世界上面剷除一啲人類嘅癌細胞，剷除一啲嘅毒瘤咁樣。但係同時之間，佢覺得佢個 moral 裏面亦都係覺得啊，殺咗一個女人啊，亦都好似傷天害理。尤其是死者死時嘅呢一個樣子，可能係焗到佢反白眼啊，七孔流血啊，啊割頸嗰陣時噴血啊，呢啲嘅殘暴嘅呢啲嘅啊畫面啊，喺佢個腦海裏面咧反覆咁樣出現咧，令到佢心水不寧，同埋心裏面不能平靜。所以找一个的藉口，不想再杀人，不想再见到、啊、曾经被他屌过、啊、口爆过、啊、女人、啊啊、惨死在他面前那种可怖的这个影像、啊、都有这样的 possibility 会出现。咁啊，卒之他都是放弃了这个阿燕，系嘛？咁啊，唯有在这个途径里面就可以了解得到咧，依、这个嘅陈家俊点解咁先天憎恨一啲喺夜场出面嘅女人，纯粹就系出关于佢出身嘅呢一个嘅问题，母亲离弃佢，或者佢母亲有一啲不可告人嘅一啲嘅情况而离弃佢，而佢依种离弃佢嘅呢一个嘅原因，令佢觉得好羞辱、好羞愧。个妈点解会系咁样？个妈点解会唔理我嘅？个妈点解可以做出啲咁嘅嘢背弃我老豆嘅？我妈点解可以唔理贞操而衍生到对女人有一个敌视嘅呢一个态度？嗱，咁至于另外嘅呢一个嘅梁思礼，同埋将来我哋会讲嘅，另外会缉凶揾得到嘅第三个呢一个同党，佢哋嘅心路历程会系点样咧？晏少少啊，之后嘅剧情里边咧，我继续同大家去分析同埋剖析呢一样嘢。好啦。咁啊，至於大家就會問啦，喂，點解佢哋會狂打呢啲嘅173173嘅呢啲嘅電話㗎？嚇、啊，點解佢哋不停捉咗個阿燕出嚟，係咁狂屌，係嘛？即係會屌，點樣可以個性能力咁撚個 demand， 個性慾會咁撚旺盛啊，咁撚需要啊，咁樣嘅呢個情況。嗱、啊，我就同一啲嘅朋友傾過偈。呢、这個朋友咧就亦都講過，唉、哎，呢啲嘅嘢好容易解釋嘅啫，一樣嘢，藥品嚇、啊、毒品嚇、啊，或者係一啲嘅冰毒。咁有啲嘅朋友，如果即係曾經吸食過呢一個嘅冰毒咧，就好容易產生一啲嘅幻覺。咁同時之間，扯咗冰嘅人咧，個性慾就係特別旺盛嘅。 啊、有钱、啊、就可以去叫鸡，或者自己有条女嘅，娶捻咗兵之后咧，同条女屌閪嗰阵时咧就飞到不等得了，同条女一齐去搞嘢嗰阵时咧就好捻正斗嘅，咁啊越搞越过瘾，系咪？即系好中意，好想要，继续要，非常要，有一个嘅 sexual desire 咧就好旺盛。同时之间、啊、如果佢冇钱嘅呢个时候，咁唯有点啊？哎哟，电话又唔系我嘅，插座咪插座嘅，插人嘅，咪狂打呢一个嘅173173呢啲咸湿电话，一路听呢一个嘅吓嗰边啊，每六秒六毫嗰啲嘅吓淫声艳语啊，嗰啲咦耶耶啊，同埋呢一个嘅 kimochi 啊，或者系呢啲嘅一咕一咕一咕一咕嗰啲嘅啲咩啊，即系呻吟啊，啊呢啲嘅高潮声嘅时候，令佢带来呢一个我莫名嘅呢一个嘅兴奋，然后疯狂咧就系打手枪、打飞机，发泄呢一个嘅性欲。咁所以我有啲嘅老友话俾我听咧，佢怀疑点解佢哋会疯狂可以狂喺一间屋企里边搞鸠呢一个假烟咁谂多次，乐此不疲，系嘛？点解成日要打啲嘅173嘅电话去吓、啊、听呢啲嘅phone sex？佢好大嘅 possibility 相信佢哋曾经有吸食呢一个嘅冰毒嘅呢一个习惯，而吸食咗冰毒之后咧，佢哋令到佢哋产生呢一种莫名嘅性兴奋、莫名嘅性冲动同埋莫名嘅性需要，所以喺强奸嗰方面嘅次数咁强、咁强烈啦、咁多次，同埋不停去打呢啲嘅phone sex去发泄佢哋呢啲嘅性欲嘅呢啲嘅需求。咁啊，希望解答到各位老友，即系点解佢哋会喺个度假屋里边吓、啊，永远就去强奸啊、侵犯呢啲嘅女人，因为佢哋因为就曾经服食过呢一个嘅冰毒，而对呢一方面系非常之需要。有钱就去叫鸡，冇钱就唯有谂出呢一个嘅下策出嚟，杀人越货、老人禁锢、非法强奸、谋财害命嘅呢一个嘅歪主意出现咗嚟啦。好啦，咁我哋而家都有讲过啦，吓、啊、依。啊，仲有两个嘅呢一个嘅案件，我哋冇办法知道究竟系呢一个嘅陈家俊同边一个去吓执行嘅时候，就依系边两单呢？就是、当然就系呢一个嘅1996年嘅8月15日，谭银杏喺呢一个嘅西瓜刀夜总会出完呢一个嘅街租之后，街中之后，然后就系、是、过咗几日喺呢一个嘅8月22日，俾人发现喺呢一个嘅大屿山嘅十朗嘅呢一个嘅海边。在一个嘅尼龙袋里面吓、啊、浮浮沉沉，而在个袋里面亦都有啊30kg 重嘅呢啲嘅大铁饼喺里面，希望令到个尸体就沉咗大海。咁啊，究竟系呢一个陈家俊同边个做嘅呢？咁同埋另一单嘅案件就系一个嘅张华美。咁啊，张华美啊，亦都系俾人咧就系买街中就带咗去呢一个嘅长洲。當時佢亦都同佢嘅媽咪啊，洛林姐啊，就講啊，報依一個嘅啊平安，又話佢而家去到依一個唐長洲，咁啊見到啊帶佢街中嗰人同埋一個朋友咧，就同佢一齊去食海鮮，咁啊唔使擔心啊。之後咧做完張order咧，佢就會啊帶埋朋友，第日就會翻嚟，咁啊從此以後咧就石沉大海，就唔見咗嘅。嗱，譚銀杏同埋依一個嘅張華美都係曾經啊。嫁咗人嘅，啊張華美更加有自己嘅呢一個嘅細路仔添，咁啊老公亦都係知道咧，就係佢做過呢啲嘅卡拉 OK 嘅夜場，勸佢唔好做，佢又真係唔嬌制，因為咧就係百無聊賴，啊即係一定要揾呢啲做啲工作咧，就打發呢一個嘅時間。咁啊，當呢一個嘅差人咧，就係即係將呢一個嘅啊陳家俊咧。啊、即係再繼續去審問嘅時候，啊上集啊陳家俊就承認咗佢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啊。梁思禮屋企啊，喺一个嘅沙田嘅河畔花园啊，一个嘅啊17楼啊 D 座里边咧就系杀咗吓一个嘅卡拉 OK 嘅女郎。当时佢话咧，一个嘅余慧文咧就系一个嘅梁思禮去杀嘅。咁但系其他嘅呢两个张华美啊，同埋一个嘅谭文恨咧，佢亦都咧就系否认咧就系唔系佢杀嘅。咁但系当然啦，佢死口否认咁啊。其实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会唔会将一啲嘅罪责啊、罪行啊，啊褪咗俾一啲嘅同党啊？所以就话我只系负责嘅，带佢出嚟啊，引佢出嚟啊，杀佢嘅唔系我啊，啊呢一个嘅张华美啊唔关我事噶，唔系我杀噶，啊呢、这个谭文恒都唔系我杀噶，啊呢、这个嘅余慧文阿力杀噶，梁思丽杀噶，个反骨仔杀噶，唔关我事，死都要将佢所有嘅嘢就系吓啊褪咗俾人咧，就系、是、死都唔叫认罪。咁啊，而當時嚇，究竟喺呢一個嘅1997年嘅啊2月17日，呢一個嘅余慧文係點樣死嘅咧？咁樣，咁呢一個嘅陳家俊當時就話：係啊，係我帶佢翻去呢一個嘅 阿力嘅屋企嘅，阿力话冇钱啊嘛，啊又有啲数要找啊，咁我再谂咗条计仔出嚟，就带咗依一个嘅余伟文，我当时去边间卡拉 OK 啊，我就去依一个嘅旺角嘅依一个嘅新海星卡拉 OK 里边咧就 mark 佢，嗰晚啊好捻旺场啊，个妈咪啊，哇即系吹咁捻转，啊即系只可以帮我搵到条女，咁佢仲听佢句话俾我听咧，佢啊唔系去依一个海星卡拉 OK 做开嘅，佢楼上啊丽丝做噶，咁我借账借落嚟噶，哇好靓女啊，特登带佢嚟啊，等你咧就可以咧又同佢出街啊，哇24岁喎，依一个嘅做咗冇几耐噶，好嘢嚟噶，咁当时。我就诱骗咗佢就出嚟啦，咁然后就带咗佢依一个个河畔花园去阿力嘅依一个个屋企，咁啊当时带咗佢阿力个屋企嘅时候，阿力啊攞晒刀啊依一样嘢走出嚟就凶佢，哇除紧晒佢啲衫啊，除剩条底裤啊，就依一个就性侵佢啊，搞佢，咁我都有执翻几剂嘅咁样样，咁但系杀佢嘅唔系我啊，系阿力啊，唔关我事啊，咁啊当时我哋威胁佢就要佢就拎晒啲钱出嚟。啊，同埋拎嗰張提款卡，話俾佢聽，究竟個密碼係幾多少，我再去撳錢。如果佢俾個假嘅密碼我哋咧，我哋就懟冧佢，好似我哋平時咁樣去做。咁佢當時就死都唔肯，仲喺度大力依一個嘅反抗。咁啊，突然之間嚇將我哋兇緊佢嘅時候，依一個嘅余慧文就聽到側邊有人咧就係開門咁嘅聲音，佢就想大嗌，咁阿力啊就攞刀啊狂刉佢個喉嚨啊！然后跟住咧就攞个枕头咧就焗死佢啊！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啊！咁但系当时即系呢一个嘅差人亦都将呢一个嘅法医嘅呢一个嘅 report 咧就同呢一个嘅陈家俊咧就互相去引证，究竟佢讲咧系真定系假嘅？咁但系当时呢一个嘅余慧文嘅呢一个嘅颈咧就俾人咧就系连续刉咗起码有9至10次以上，割破呢一个嘅喉咙。咁如果大家都知道啦，割破喉嚨啦，即係佢嘅鮮血咧就會湧入佢嘅依一個嘅肺部咧，就自己會浸死自己咁樣嘅依個情況，攞自己嘅血去浸死自己。同時之間，亦都咧就係喺個驗屍嘅過程裏邊咧，發覺佢咧就係曾經係俾人咧就係焗過依一個嘅口鼻，令到佢呼吸唔到。咁但係當然阿力就死話就唔係佢做啦，佢就死口就話依一個嘅陳家俊嘅所作所為啦。當時佢就即係諗住就嚇依一個嘅余慧文。咁啊，依一個余慧文咧，當時佢喺依一個嘅海星嘅卡拉 OK 嘅依一個嘅藝名就叫做米奇。咁啊，我諗住嚇下佢噶嘛，都剝曬衫褲啦，佢走到去邊咧？佢又反抗，點知阿力就攞把刀出嚟，係咁鋸佢個頸啊！嗰把軍刀嚟噶嘛，插佢把刀，插一次，插一次，係咁插，哇！嚇到我呆鳩咗。佢跟緊住就攞個枕頭去撳緊住佢個口，咁啊浸死咗佢啦，焗死咗佢啦。咁然後又跟緊住要我整個木箱出嚟抌佢落去，咁我不嬲都係聽阿力講，一個陳家俊講嘅，阿 Peter 講嘅，我真係冇殺嘅，咁就係當然咧就係口同鼻拗，咁但係即係差人亦都冇辦法啦，即係你兩個口同鼻拗嘅時候，都要繼續咧就係要揾一個嘅阿陳家俊再 further 問一啲嘅口供。至於關唔關於依一個譚文恨同埋依一個嘅張華美都係佢殺嘅咧咁樣。咁到嗰個時候，佢亦都係否認係即係佢有殺過依一個嘅譚文恨同埋依一個張華美。但係係嘛，事實就已經係擺在眼前，佢唔可以否認佢冇份參與過依兩單嘅依一個嘅案件，亦都係帶領咗啊冼錦華去到依一個嘅長洲嚇揾翻嚇依一個張華美嘅依一個嘅屍首。佢只可以講係，我都仲有其他嘅一個嘅伴侶，依一個嘅伴侶咧就叫做阿鬼，咁佢就喺旺角啲馬欖裏邊咧就係做馬夫嘅，嗱都係佢殺㗎，依兩個唔撚關我事㗎，唔係我殺㗎咁樣嘅，即係總之我只係負責做策劃同埋引誘佢哋去嗰啲嘅地方裏邊殺佢嘅，都係嗰個阿鬼同埋阿力㗎，唔關我事㗎，咁樣死口否認咧就有殘殺過依兩個張恨、譚文恨同埋依一個嘅張華美。好啦，咁啊差人就去盤鳩佢啦。喂，咁你講講依一個阿鬼係邊撚個啊？佢喺邊撚度住噶？佢叫做陳其麟，佢就喺旺角咧新田幾街永昌大廈嗰啲馬欖裏邊咧就做馬夫嘅。你喺嗰度咧就係揾撚到佢啦。咁啊差人咧就根據佢提出嘅依一個嘅線報，咁啊打聽下即係喺旺角裏邊做馬夫叫阿鬼嘅人有冇真係咁嘅人。咁啊啲古惑仔啊，即係俾翻翻嚟嘅線報咧，原來喺旺角裏邊咧當時有兩個叫阿鬼嘅馬夫。一個就叫老鬼，一個就叫細鬼。咁而家細鬼咧就真係鬼嚟嘅，你睇佢個樣子你就知佢鬼噶啦。咁啊，因為佢一個混血兒 mix 蛤蟆撐雜不楞咁咧，但係依一個雜不楞咧就好撚有趣喎。 出世嘅时候，老豆老母就已经将佢遗弃咗，基本上就系孤儿嚟嘅。咁啊，佢样系好似鬼佬咁嘅样，咁但系完全唔谂识讲广东话嘅，唔系咁识讲鬼英文嘅，净系识讲广东话嘅啫。咁一个鬼吓，即系咁捻样嘅样，系嘛？就系、是、鬼佬咁嘅样，但系唔捻识讲呢一个嘅英文，斋讲广东话，仲讲得好捻流利嘅粗口，咁啊，即系大家都觉得好捻有趣。咁但系仲要吓混血儿，仲要做埋屌你个尾嘅呢一个嘅扯皮屌做马夫啊！你学下黄秋生啊嘛，黄秋生去做戏都有条出路嚟啊！你走去做马夫嘅，咁啊呢一个细鬼吓，即系成日都俾人哋耻笑。咁但系呢一个嘅细鬼啊，即系做马夫之余咧，咁啊原来咧亦都同呢一个嘅陈家俊咧，竟然又有一手，系原来两个咧就系互相相识嘅。当差人去到呢一个新田几街嘅呢一个嘅永昌大厦啊，上呢一个嘅马栏，就即刻揾到呢一个嘅细鬼，亦都系将佢咧就系调查，掟翻去警署咧就协助调查。咁而啊，細鬼亦都知道紙包唔撚住火咧，就亦都承認到咧，依一個譚文恨嘅依一個嘅浮屍案件同埋張華美嘅失蹤嘅案件咧，亦都係咧係經佢手嘅。咁啊，而佢係負責咧幫依一個嘅陳家俊咧，就係將依一個嘅張華美嘅屍首咧就毀屍滅跡嘅。而埋喺依一個嘅長灣嘅東灣，長洲嘅依個東灣嘅依一個嘅附近依個山間嘅依個地方，就係、是、上次依一個嘅陈家俊带队啊，被呢一个嘅冼锦华咧就系去挖到呢一个嘅张华美尸体嘅呢一个嘅地方，咁亦都吓就重组案情嘅时候咧，将佢讲翻出嚟嘅呢啲嘅口供咧，同呢个陈家俊当时啊带佢去呢个地方咧就互相嘅呢一个嘅吻合噶。咁好啦，咁呢一个嘅阿鬼咧就细神劈完咧，就亦都话咧唔关我事噶，系呢一个嘅陈家俊咧就系杀害嘅呢一个嘅女子。佢只係負責咧，就係將呢一個嘅女人咧，就係抌落海啊，同埋咧就係負責咧就係毀屍滅跡啊，嚇唔關佢事啊咁樣樣。咁啊就係佢亦都係承認咗同呢一個嘅案件咧就係有關，係嘛？咁啊即係當然就走唔撚甩啦嚇，即係你自己都俾人哋捉撚咗之後，你都知撚到有呢一個嘅譚文恨嘅呢一個嘅死者，亦都知道有張華美失蹤喺長洲裏面唔見人嘅呢一個嘅案件，咁即係兩件嘅案件都關佢事。但係至於究竟係陳其呢一個嘅陳家俊殺，定係呢一個嘅阿鬼中文名叫陳其能殺嘅咧？咁啊呢一個嘅留翻俾官同埋呢一個嘅陪審團咧就去決定啦。咁啊當然啊謀殺嘅呢一個嘅罪名咧，兩位咧都就係走唔撚甩啦。咁好啦，咁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綜合下蘇花到目前為止，呢三條嘅蛋散俾人告啲咩嘅罪？我哋先講講呢一個嘅阿黎啊，呢一個嘅梁思禮，佢就被控嚇就係殺害呢一個嘅余慧文呢一個嘅卡拉 OK 女郎，亦都被控一項嘅強姦罪名，就係強姦呢一個嘅阿燕，亦都被控一面打劫阿燕嘅呢一個嘅罪名，同埋咧就係禁固呢一個嘅阿燕呢一個嘅事件。咁同時之間呢一個陳其能同埋呢一個嘅陳家俊呢兩個人咧，就分別咧就係告以有十項嘅罪名咁撚多，包括嚇即係呢一個嘅陳家俊咧就有呢一個嘅阿燕嘅被奸劫案啦、禁固案啦，係嘛？咁啊亦都呢一個嘅余慧文嘅謀殺案啦嚇，咁啊亦都有呢一個嘅張華美嘅打劫啊，同埋呢一個嘅強姦啊，再加上呢一個嘅謀殺嘅呢一個嘅罪名。張華美所有嗰啲嘅罪行亦都係走唔撚甩啦，咁啊全部加埋有成十項嘅呢一個嘅罪名，咁啊究竟張華美同埋呢一個嘅譚文恆係點樣去死嘅咧？咁樣咁而呢一個嘅鬼同埋呢一個嘅陳家俊之後嘅俾嘅口供咧，就係原來陳家俊真係去咗呢一個嘅西瓜刀，就係 mark 咗呢一個嘅譚文恆就呢一個嘅出嚟。咁然後譚文恨咧就係俾佢帶到去一個個紅磡啊嘅依一個嘅佢嘅住嘅依一個嘅屋企，咁依一個嘅屋企咧就係老龍坑街一號嚇依一個嘅佢嘅住所，而喺嗰個時期咧，譚文恨咧就係俾喺屋企裏邊埋伏嘅依一個嘅阿鬼咧就一早咧就喺裏邊咧就制服咗，同埋咧就亦都係將佢嘅衫褲啊剝光珠啊索方面嘅嘢，咁啊當然啊兩條嘅粉腸即係又食又拎就不在話下啦。咁而呢一個譚文恨即係亦都係俾佢哋咧，就係禁固嘅時候咧，就威脅咧，就係攞到佢呢一個嘅 ATM 卡嘅呢一個密碼。咁所以佢亦都喺附近嘅呢一個紅磡區域嘅地方咧，就係提咗呢一個嘅錢出嚟。 咁而點解譚文衡會招致殺身之禍呢？亦都係喺佢個反抗嘅過程裏面咧，就激嬲咗佢哋。咁然後咧就係俾佢哋咧就用一個嘅繩咧就勒死佢。咁啊，據稱咧就係依一個嘅阿鬼嚇，就用個繩咧就將依一個嘅譚文衡咧就勒死。而當時點解譚文衡會反抗而令到佢哋要決定要殺死佢嘅咧？就啱啱有鄰居咧就倒垃圾開門口，佢聽到依啲嘅聲音嘅時候，想大聲嗌，咁啊而俾依一個嘅阿鬼咧就攞繩咧就勒佢，就將佢咧就勒死咧就致命。當時殺咗佢依一個嘅之後咧，咁阿鬼咧就揾到一個嘅紅白藍嘅依一個嘅膠袋。咁然後跟住咧就將呢一個嘅譚文衡嘅呢一個屍首咧就擺咗喺裏邊，同時之間喺個銅白藍膠袋裏邊咧，佢亦都喺附近嘅地方裏邊就攞咗幾塊嘅鐵餅，應該相信咧就係一啲嘅健身室裏邊咧就攤咗出嚟，咁然後擺咗喺呢一個嘅銅白藍膠袋裏邊，然後當住佢哋咧就仲喺呢一個嘅尖沙咀咧就搭船去呢一個嘅長洲，咁而當架船咧就路經到去長洲附近嘅時候咧，佢就將呢一個嘅屍首咧就抌咗落個海裏邊，諗住屍沉大海就翻唔翻出嚟。咁殊不知抌完屍首冇幾耐咧，就撞正呢一個嘅颱風，而颱風咧就係改變咗附近嘅一啲嘅海流啊，將呢一個嘅譚文衡嘅屍首咧就沖到去呢一個嘅十朗嘅海面上邊。咁啊，正宗就係、是、你有你計算。上面的神亦都有佢自己嘅依一个嘅将你嘅恶行啊系公之于世。咁至于张华美又会系点样咧？咁原来张华美咧就系到最后咧就确定咗咧就系被依一个陈家俊咧就去依一个嘅东方皇宫夜总会里边咧就系买佢依一个嘅街钟。咁而当时带咗佢出嚟之后咧就带咗去依一个嘅长洲咧就系谂住食海鲜。当依一个张华美报咗平安之后，陈家俊亦都系带佢翻到去佢嘅依一个嘅东堤湾小竹嘅依啲嘅度假屋里边咧，等依一个嘅一早埋伏咗喺里边嘅依一个嘅阿鬼咧，就喺里边咧就汇合佢，然后亦都系故技重剪啊，将依一个嘅张华美嘅依一个嘅衣服啊，全部就剥干珠，然后就系虐打强奸逼佢咧就讲依一啲嘅密码出嚟。到最後啊，揾唔到啊，即係有任何嘅呢啲嘅佢肯爆出嚟嘅呢啲嘅資料，因為喺個過程裏面咧，佢就瘋狂咁樣去反抗，咁而喺反抗嘅過程裏面咧，就觸動咗佢兩個嘅呢一個嘅神經，咁啊到最後咧，就係亦都係將呢一個嘅枕頭局面咧，就將呢一個嘅張華美咧就焗死然後咧就係呢一個嘅鬼咧，亦都揾對木頭車，就將佢嘅屍首就擺咗喺垃圾膠袋裏面咧，就去到呢一個嘅。長洲嘅依一個嘅東灣嘅海邊嘅山卡拉嘅依個地方裏邊就埋咗喺依一個嘅石罅裏邊咧，就以為神不知就鬼不覺。咁啊，當時都係打劫咗依一個嘅張華美一啲嘅金飾啊，一啲嘅珠寶啊，係一啲嘅幾千蚊嘅依一個嘅現金，但係就冇利用佢嘅依一個嘅ATM machine， 因為盤問唔到任何嘅資料，佢反抗得太激嘅時候，就已經咧就要將佢咧就依一個嘅殺死啊。咁好啦，總之陳家俊話佢冇殺。陳其能又冇佢殺，咁就係基本上就大家都唔撚知道究竟係邊個殺死張華美，又或者邊個殺死依個譚文衡嘅。咁但係都可以知道佢兩個就係同依單嘅案件裏面咧，就互相卸駁、互相卸責，希望咧就係減輕罪行。咁但係無可否認嘅係，依個兩位嘅可憐嘅女子都係因佢哋嘅切谷而死於依一個嘅非命。事情咧就去到依一個嘅1998年嘅依一個嘅九月咧。就開始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嘅聆訊，去決定啊，呢一個嘅陳其能阿鬼啦，陳家俊啦，同埋呢一個嘅梁思禮咧，究竟佢哋嘅犯嘅罪成唔成立？佢哋每人要判乜嘢嘅呢一個嘅牢獄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刑責，去呢一個嘅找數俾呢啲慘死嘅呢啲嘅寬牆女子沉冤待雪。咁當時依一個嘅聆訊就開始咗啦，就喺依一個嘅高院進行依一個嘅審判，而依一個嘅陪審團咧就係六男一女嘅依一個嘅團體嚟嘅。由於梁思禮咧一早已經承認咗佢有參與依一個嘅非法強禁固啊、強姦啊、打劫啊同埋謀殺依一個嘅余慧文，但係佢因為要轉做控方證人，希望依一個嘅控方可以告佢依一個嘅誤殺罪。如果告佢誤殺罪嘅咧，佢只不過係喺從旁咧就協助依一個嘅陳家俊咧就殺害依一個嘅余慧文啊米奇依一個女子，咁希望可以變咗做誤殺罪嘅依一個嘅罪名。咁 而法院亦都係接納咗嚇依一個嘅辯方同埋控方嘅依一個嘅最後嘅依一個就請求，就係俾佢咧就係承認依一個嘅誤殺嘅依一個嘅罪名。咁好啦，頭先所講嘅依一個嘅陳其麟阿鬼同埋依一個陳家俊兩人咧都有十項嘅依啲嘅謀殺罪名係嘛？就同埋依啲嘅打劫啊、強姦啊、kidnap 嘅嘢，全部要告曬佢哋啦。咁依一個嘅陳家俊咧，曾經亦都係因為私藏依一個嘅電槍，亦都係啦棄保潛逃，咁啊亦都係啊同時之間要接受依一個嘅刑責啊各方面嘅嘢。咁頭先我所講嘅由依一個嘅一個1998年嘅9月，卒之就係審到去依一個嘅1999年嘅依一個嘅1月8號啊，卒之嚇即係依一個嘅判刑亦都出咗嚟啦。先講啊依一個嘅梁思禮。他剛才所說的禁錮、強姦、打劫和誤殺罪名，他全部都承認罪名，當時的法院就判他12年的這個牢獄監禁。大家都可能會問，哇，12年的這個牢獄監禁有沒有搞錯啊？這麼輕的？如果在1998年判12年的牢獄監禁，大家計一計條數，即是1999年當你拍板要真的要坐了，那麼2009年再加多兩年，咁啊，即系呢一个嘅2011年，屌啦声加埋啲减价 kick 啦，一早出咗嚟，哇咁捻宽待呢度嘅贼碌噶咁样，咁因为佢承认吓，即系所有嘅呢一个嘅案情，亦都系从控方证人供晒陈家俊所有嘅犯罪嘅呢一个嘅证据，咁啊而判监嘅呢一个嘅起点咧就系64年开始计起嘅，咁但系因为佢做咗污点证人咧就系有一减刑，就减到咧得翻12年嘅呢一个牢狱之灾。嗱，当时咧喺审判嘅时期咧，啱啱开审嗰日喺呢一个1998年嘅九月啊，喺高院审判嘅时候，当吓即系所有嘅提堂啊、案情啊都有讲过准备退庭嘅呢个时期咧，呢一个嘅陈家俊啊，乘住法惩教人员嘅一时嘅呢一个嘅酒楼玩，冲捻咗去喺同时喺庭上边嘅呢一个嘅梁思礼嘅侧边，当然屌老母就不在话下噶啦，翻骨仔冚家铲，屌你老味啊！跟住冲埋去疯狂咁样噬咗呢一个嘅梁思礼啊几拳，屌你老母冇啊！屌啊！星冚家產，俾我再見到你啊！見你一鑊，打你個冇閪一鑊。咁當時嘅懲教人員就當然蜂擁咁樣咧，就係上緊咗佢上去，就阻止佢哋兩個嘅依一個嘅糾纏啦。咁啊，當然亦都係無助嚇，即係影響到嚇，即係案情嘅依一個嘅推進。咁而只有就係每次依一個嘅陳家俊上庭嘅時候，就受到依一個人盯人啊嚴謹嘅依一個嘅監控，慎防佢再會再搞同時要上庭嘅呢一個嘅壓力啊，同埋梁思禮。咁啊，當時啲人估佢就希望就搞亂檔咁啊，同埋咧就將個案情咧就繼續去拖延啊，唔好再咁快就作出呢一個嘅審判同埋登丟啊定律啊咁樣。咁亦都顯示到呢一個陳家俊咧，其實都係冇切心去改過啊，亦都係啊，即係有一啲嘅計算啊，有一啲嘅發難啊，係嘛？即係原來所有嘅嘢佢都冇真心，就即係去承受自己嘅依一個嘅罪行啊！只要咧就係希望可以拖延啊、拉人落水啊，將一啲嘅罪責卸俾人啊，講到依一個嘅梁思禮噬佢即係咬佢、篤佢背脊，全部都係因為咧就係想減輕自己嘅刑責啊，而令到大家對依一個嘅梁思禮所作嘅依一個嘅證供，呢個嘅 credibility 嘅可信性啊，而令到自己希望可以咧就係喺成件嘅罪行裏邊咧清洗啲漂白啲，冇咁黑掹掹有咁樣嘅依個情況。咁當然咧，依啲嘅伎倆啊，離唔開法官同埋依個陪審員嘅依啲嘅法眼啦。咁到最後啊，即係亦都係將佢哋咧就分開要上庭，唔俾佢一齊上庭，亦都分開佢哋好遠，加強依啲嘅嚴密監控唔俾佢咧就乘機去發難。好啦，到最後依一個嘅1999年嘅依一個嘅一月嘅依個時候，亦都塵埃落定拍板，阿鬼依一個陳其能同埋依一個嘅陳家俊啊 Peter 咧。兩個所有嘅罪行咧，全部咧就係被判咧就係成立嘅。咁同時之間即係依一個嘅陳家俊，亦都係因為之前咧就私藏電槍，同埋咧就係棄保潛逃嗰個咧就係罰佢5年0.3个月分開執行嘅監禁。之前嚇淨係一件嘅老謀啊，一條罪啊，已經加到佢哋咧就起碼都要終身監禁，咁啊要坐成世噶啦。依一世人咧都唔撚使旨意出嚟嘅。咁所以咧， 陳麒麟阿鬼同埋依一個陳家俊咧，就兩個咧就應該仲喺大祠堂裏邊咧就係踎緊，而依一個嘅梁思禮咧就斷估咧就應該咧就早咧就釋放咗出嚟喺依一個世界裏邊咧就係遊走啦。嗱，兩個人咧嚇，梁思禮同埋依一個嘅陳家俊兩個分別都有女人，係有女朋友或者有妻子。咁但係佢哋兩個其實對於一個嘅世界咧，我相信都有啲嘅嚇反人類啊，或者係反社會嚇依一個嘅人格嘅。佢哋冇將嚇別人嘅依啲嘅痛楚啊、痛苦啊放喺個心上邊，為求達到佢哋自己嘅依啲嘅目的，係嘛？就不擇手段濫殺無辜，係嘛？殘忍成性。其實嚇，即係依一個嘅梁思禮嚇，即係犯過兩單嘅類似嘅依啲咁嘅案件，好明顯嚇。如果你問我，佢係有悔意啊，或者係驚恐依一個嘅罪行啊，咁我覺得依一個嘅心情咧，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咧就係一個好 minimal 嘅一種嘅睇法。因為起碼佢殺害禁固咗依一個嘅阿燕之後，第二劑竟然又再落踏去再打劫依一個嘅余慧文嚇，到最後正累接到依一個嘅卡拉 OK 嘅女子慘死。咁好明顯睇得到佢基本上覺得佢所犯嘅呢啲嘅罪行，明知將來有機會會殺人，呢、这、一個嘅陳家俊亦都威逼佢係嘛，要整呢一個嘅木盒嚇、啊，即係去做一啲嘅棺材係嘛，知道佢唔係講笑係禮真嘅，佢都繼續去做。咁但係可能因為警方要為咗要攞到更加多嘅呢嘅證據嚇、啊，更加多嘅呢啲嘅案情嘅資料而砌死嚇。啊案中里边呢一个嘅主谋陈家俊咧，而对佢咧就网开一面，但系对我嚟讲，佢仍然都系一个嘅危险人物，仍然系唔尊重人类，系嘛？唔呢一个嘅爱惜呢啲嘅别人嘅呢啲嘅生命，冇同理心吓，呢一个嘅吓反人类、反社会嘅呢一个嘅吓性格嘅呢啲嘅缺陷。咁至于呢一个嘅阿鬼陈麒麟咧，咁从佢吓即系依靠妓女为生。啊，同埋喺成件事裏面係嘛，就參與啊，對依啲嘅受害者進行虐殺、強姦啊，將佢嘅屍體啊非法咁樣去處理，咁亦都可以睇得到一個好涼薄、冇人性，為咗錢、為咗自己嘅慾望，亦都可以嚇啊無所不用其極啊，危害他人性命都在所不惜嘅一個嘅禽獸同埋野獸嚟嘅。對佢哋放翻翻出嚟依一個嘅社會，我覺得相信咧就亦都係嚇令到。社會會構成一定程度嘅依一個嘅威脅，咁但係佢亦都係自細一個出身一個嘅孤兒，係嘛？俾人哋拋棄，阿爸係鬼佬，唔知咩嘅國籍，阿媽生完佢出嚟就唔要，咁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佢阿媽亦都係可能係一啲嘅寬敞嘅依啲嘅女子啊，或者係接水兵啊，一啲嘅巴女啊，一啲嘅性工作者，生完嘅僆仔出嚟左頭左勢，陀手攆腳，梗係唔要。亦都係佢令到佢同呢一個嘅陳家俊有類似嘅呢一個嘅仇視寬長女人係嘛，憎恨女性唔尊重女性係嘛，想要懲罰呢種嘅壞女人嘅呢一種嘅心腸，所以姣婆遇著脂粉客嚇呢啲嘅嚇嚇枝頭臭味相投嘅一啲嘅壞分子聚埋一齊嘅時候，就好容易衍生咗呢一種嘅呢一個罪行。咁我有理由相信我一個嘅朋友同我所講，佢哋應該有吸食過依一個嘅冰毒嘅習慣，迷幻咗自己，令到嚇即係唔感覺到嚇依一個嘅正與邪啊、善惡嘅依一個嘅判斷嘅依啲能力，自己有瘋狂嘅依一個嘅性慾嘅需要，同此之間係唔會理別人嘅感受，即係滿足咗自己嘅依啲慾望，即係犯下依一種啊殘殺別人，令自己啊得到依一個嘅金錢同埋性慾滿足嘅一啲嘅罪行嘅案件。今日今集嘅呢一个嘅香港奇案啊，之啊宽长三郎啊虐杀女公关案，就呢一个嘅完美嘅呢一个嘅结局，同大家咧就系讲述咗呢一个嘅案情。但呢一个嘅陈家俊入到去呢一个嘅监狱之后咧，仍然咧就系犯下一啲嘅罪行嘅。曾经喺监狱里边咧就牵涉到关于呢一个嘅贼王啊桂炳雄啊喺狱中里边一啲嘅赌钱啊，佢而呢个陈家俊咧亦都喺狱中里边咧。似乎咧就係同其他啲嘅囚友咧就係、是、包槍啊，不係依一個嘅 ，sorry 啊，唔係包槍冇得槍，主要咧就係開賭嚇，即係同啲囚友咧就係賭錢而引發到其中一啲嘅囚友咧就係爭咗好多嘅一啲嘅數啊，要牽涉到佢嘅桂炳雄啊，到最後咧要揾佢幫手咧就係、是、可能咧就係要說服一啲嘅 犯人啊，唔喺其他嘅案件裏面咧，就作為一個嘅證人。咁啊，總之呢條友仔嚇，即係死不悔改，係嘛，壞事做盡，喺監獄裏面咧，仍然咧就係啊犯下其他一啲嘅唔同嘅罪行。咁啊，但願佢喺呢一個嘅監獄裏面咧，就坐監坐到老，係嘛，坐到死，喺呢一世都唔好出翻嚟。個屍體咧就係埋喺啲監倉啊後邊嗰啲嘅狀啊嘅亂葬崗裏邊咧，就係啊直到永遠。咁阿羅懷斯放呢個撚樣出嚟咧，對於個社會咧亦都係構成好大嘅啲嘅安全嘅呢啲危險。好啦，今日講嘅係咁多，今日僅代表 MHK TV 嚇，祝各位嘅網友係嘛喺嚟緊嘅2024年啦嚇，大家出入平安嚇，生活嘅順利。咁啊，但願我哋每一位嘅朋友都唔好喺生命之中遇到呢啲嚇香港奇案所講嘅冚家產嚇，呢啲嘅喪盡天良嘅壞分子，亦都希望大家就免於兇惡嚇，希望上天要照顧大家生活順利、平安嚇、幸福健康咁樣嚇，同我哋嘅屋企人開開心心過日子。今日咁多，拜拜。